在说完现代的技术进步给自由主义带来的很多困惑之后，尤瓦尔·赫拉利笔锋一转，带领我们去回顾一下20世纪，就是上一个世纪呢，自由主义遇到的一些危机。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一部分全球化，也很多国家也实行了民主制度，也在提倡自由。但是呢，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，绝大多数人，就是这些执政者啊，包括人民在内啊，他们更相信帝国主义。与其说是倾向于建立一个全球化，建立一个和平的商业环境，他们更想占更多的地盘儿，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一次危机。作者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弗朗兹·费迪南时刻，就是费迪南大公啊，奥地利的王储在萨拉热窝被刺杀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疯狂了4年之后呢，大家坐下来谈啊，痛定思痛。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，帝国主义代价太大了。那么我们保证啊，这一次战争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最后一场战争了。那这是一战的以后，巴黎和会里面谈的一句话，说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啊，我们应该放弃这个帝国主义了啊。但是仅仅过了20年，我们就迎来了希特勒时刻。刚才是费迪南时刻啊，现在希特勒时刻。那么浴血奋战，最后把纳粹给打败了。但紧接着我们又迎来了戈瓦纳时刻，切戈瓦纳。熟悉流行文化的人都知道，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反叛的象征了。很多人在 T 恤衫上面画有他的画像。他是古巴的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，最后应该是在玻利瓦尔被处决，因为他是到处煽风点火，到处争取民族解放。但是呢，他秉承的这个理想呢是共产主义。当然，最后共产主义也崩溃了。这个商业的力量确实比秘密警察的力量还要大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这个故事，它更有延展性，它更灵活，它战胜了帝国主义，战胜了法西斯主义，战胜了共产主义。但是呢，它又从他们中间学到了一些东西，来补充自己。最典型的就是，他在共产主义里面学到了同情和平等，不仅仅是给每一个人自由机会的自由，同时他也开始注重结果的平等。一开始在欧洲呢，这个自由主义的故事，它所覆盖的人群，适用的人群是比较窄的。它只适用于这个欧洲的中产阶级的男性，对于比较底层的、比较这个妇女呀、少数族裔呀、还包括那些非西方的人啊、他们的殖民地的人民啊，这些都不适用。一战之后，当这个英国、法国在大谈解放、大谈自由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想到这些东西也适用于他们的在海外的殖民地的那些人民。1918年结束一战，1919年在印度就发生了那个很著名的那个 Amritsar Massacre。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在 Amritsar 这个地方，就是在 Amritsar 这个地方呢，发生了一起屠杀。抗议的群众呢，在一个广场上聚集，但当时呢还在过节，也还有很多群众只是在看热闹。但是英国军队他的首领叫 Dale， Dyer Dell 这个人我还记得，指挥士兵就直接在房顶上架起机枪，没有进行任何警告，直接对人群开枪，而且一直打到子弹全部打完。后来数这个弹壳啊，大概是打了几千发子弹，当场就打死了，当然这个统计数据有不同，英国方面的统计呢是打死大概400个人左右，打伤大概是1500人。后来印度的这个国大党他公布的数据呢说当时打死的就有1000多，这可能统计数据不一样，或者死亡的时间不一样，标准不一样，这个是我猜测的。所以当时在欧洲所讲的自由主义呢，实际上只涵盖欧洲本身。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，他这儿讲到这个荷兰啊，荷兰对抗纳粹的侵略呢，为了维持自己维护自己的独立呢，只抵抗了4天，4天之后打不过投降。但是二战刚刚结束，荷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军队去自己原来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，去镇压那里的人民，要求独立和自由。他对抗纳粹花了4天，但是呢，他镇压印尼的暴动呢，花了4年，要打了4年的仗在那里。所以尤瓦尔赫拉利这里讲呢，所以你很好理解，就是为什么很多当时的要求民族自立的那些国家呀，他们不太愿意去找那些声称自由民主的西方，而更愿意去找莫斯科和北京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渐渐的呢，这个自由主义的故事还是扩展了自己的边界，最终认识到自由和权利这些概念实际上应该涵盖人类的每一个成员。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在这儿，随着它的扩展，自由主义不断的吸收别的内容，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那一套东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东西，就是福利制度。自由主义认识到自由对于那些连饭都吃不起的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就发展出一种叫社会民主党啊，它一半社会主义一半民主，它将人权和民主结合起来。那么通过什么来结合呢？通过免费的或者由国家出资的教育和医疗保健。即使在最比较极端的信奉资本主义的美国，他也认识到这个福利的重要性，也会提供最基本的福利。那么到了1990年的时候，一切运转得非常良好，就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终结的呼声。很多人认为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，我们现在的自由的这个理念已经发展的是如此的完美，已经在起码是在理念上你无法再去突破这一个追求了。那么这个最终版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呢，它包括4个方面。第一，民主，第二，人权，第三，自由市场，第四，政府的福利，政府要提供基本的福利。那么这个当时的人们，1990年啊，当时的政治学家呀，这些政治家呀，他们认为这套理念就会跨过所有的疆界， 克服所有的阻碍，最后把这个人类带向一个自由的全球的社区，基本上是势不可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刚才说了有费迪南时刻、希特勒时刻、格瓦纳时刻，现在来了一个川普时刻。川普时刻的特殊性在哪儿呢？和前面的那些什么帝国主义呀、法西斯主义呀、共产主义呀这些相比，那些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理念在指导行动，而川普时刻呢，它实际上只是对这个自由主义的一种冷漠、一种反叛、一种漠视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自由主义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它一直就这一个理念本身一直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，一直是要涵盖更多人，关心更多人，让更多的人进入民主自由这个圈子的这样的一种努力，这样的一种方向。而川普呢，实际上是回到了原来那种国家主义，在20世纪的各种运动中。他都是把这个自由主义推向全球，而川普呢，正好相反，他所表达的一个强烈的信息就是，全球这个视野，这件事情和美国无关，不是我们的事儿，不是我们的责任，也包括那个欧洲的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件事情，这里尤瓦尔·赫拉利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，因为英国呢在英语里面被叫做是联合王国，他讲呢说这是一个英国现在变成了一个不联合的王国，欧洲怎么样和我英国无关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那些投票给川普的，或者投票赞成英国脱离欧洲的人，他们本身并不拒绝自由主义，他们仅仅是拒绝那个全球化的那个部分。他们认为自由啊、人权呐、这些东西对他们依然适用，但是对于国界之外的人。他们不说不适用，但是说我不关心。但是作为对比来讲，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在崛起的时候，它的表现和上面我们提到的英美的表现几乎是恰恰相反，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相反。它在国内呢，根本不讲什么什么自由民主啊，什么解放人民啊，什么人权呢、但是呢。他特别喜欢国际间的合作和国际间的自由贸易。和尤瓦尔·赫拉利这里讲说，习近平看上去更像是奥巴马的继承者、继任者。那么，如果你不去考虑他们的所谓这个书本上的啊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，那么中国呢，似乎更喜欢那个自由的。国际的那个秩序，紧接着尤瓦尔·赫拉利有提到俄罗斯，他认为普京呢只是一个投机者，虽然很多右翼啊喜欢他呀，包括欧洲的一些右翼都喜欢他，但是呢，俄罗斯并没有一个全球的视野，他也没有一个成型的一个政治的理念。他无非就是一些寡头，在瓜分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资产，俄罗斯的87%的财富是集中在10%的人手上，他们其实是用这个国家主义啊，还包括东正教的这些正统的这些思想啊，去作为一些烟幕弹。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寡头。在谈到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的时候呢，尤瓦尔·赫拉利提到这样一件事，比较颠覆我们的常识。 他说亚伯拉罕林肯呢曾经说过啊，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骗所有人啊，或者说在很长时间内骗某些人，但是你不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骗所有人啊。但是尤尔赫拉利说，在政府完全掌控了媒体，能够操纵民意的情况下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他可以在很长很长时间内让自己的人民看不到真相。他可以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危机，让你觉得你的国家在被入侵或者是在被颠覆，那谁还会去在意什么医院的服务不好啊，河流的污染呢？但是尤瓦尔赫拉利还是强调，俄罗斯的模式对世界的影响是比较小的。他也不敢大张旗鼓的去宣扬自己的这个寡头政治。他说我在世界上旅行了，旅行的时候呢，会碰到一些人，他们都讲愿意去移民到美国啊、德国啊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呀，有个别人还愿意去中国和日本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说愿意移民到俄罗斯的。他认为这个俄罗斯的影响是不太大的。好，今天先讲到这儿，感谢Sunshine 女士的音频制作，谢谢。